见王的最好办法。王人生西方以后，对于见王等事，须以念佛吃素为主。切戒酒肉余荤。若是要为着功德大，用长省，最好请几位僧尼来帮助念佛。日数的多少？要看自己经济情况怎样来决定。对于念佛见王，最好家属人等多多参加，因为家属有情爱的关系。念佛比较他人会亲切些。念佛，无论出家的僧人或在家的俗人，若有恳切至诚的心，功德就大。凡每日念佛功德，须于灵前待亡人回向往生西方。那亡人若是已生西方，亦能增高莲花的品位。如未往生，也能仗此念佛功德力量的缘故，亦得往生西方。世俗上的人，大多数都把诵经、拜忏、放焰口等视为奇特，念佛做寻常，这些都是不懂佛理的人。观经上说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能消除80亿800万大劫生死的重罪。谁人敢说念佛是寻常呢？又，《观经下品上生文》中说，听到12部经手提的名字，消除1000劫及重恶业，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消除500万大劫生死的罪。又说，但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，除无量大劫生死的罪，这在经中都有根据，有证明的。 不是空说的。这样对比起来，就可晓得念佛的功德最大了。凡是诵经、拜忏、咽口等种种法事，若有至诚的心，功德也是很大的。可惜现在的人，至诚的心很少。印光祖师说，现在的僧人多是敷衍了事，不能如法，只求场面好看，徒作虚套。设使专门念佛，则人人都会念，功德又广大又切实。如将念佛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，同生西方，则功德就更加广大的多了。对于亡人所得的利益，也更广大的多了。亡人生西方以后，眷属人等，在49日以内，应该吃素念佛，净守五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即不食五辛，则生存者和亡故者两皆悉得大大的利益了。